合作。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蛋，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差点慌。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搭上，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睁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不得文章伪虚，都不论八卦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青年相声演员马军、盛伟合说的哥俩好。 关系特别好， 说关系 至交。 你看看 关系好成什么样呢？ 介绍介绍。 我感觉有一个历史典故可以形容。 什么典故？ 我们哥俩这算桃园两结义， 桃园三结义， 死一个， 你还没一个。 我们是设百香案，祭天拜地，割腕饮酒。 那个就这么死的。 那个是真割了， 咱俩多坏呀， 感情就这么好。 说感情， 而且我们有一层关系他们比不了啊。 这再说说， 我们是亲师兄弟， 一师之徒。 这是我的师弟， 这是我的师哥。 台上不算搭档， 台下是好朋友， 私下好的跟一个人一样， 胜似亲兄弟。 您比如说这个出去吃饭 哦， 到最后结账的时候，您都甭想，那都是 一人花一回。 什么叫一人花一回？ 哥，亲兄弟明算账，一人花一回挺好，也不打架。 好好， 一人一回。 行，一人花一回， 一人一回。 对，你看夏天看世界杯，吃点烤串。 我师哥花的钱。 对，去水晶宫摆席， 那是我花的钱。 路边麻辣烫， 我师哥花的钱。 灯营楼包桌， 那是我花的钱。 买俩烧饼， 我师哥花的钱。 北京饭店吃龙虾， 那是 我怎么那么欠呢？你请我吃的都是物美价廉的，我请你吃的都是倾家荡产的呢。哥哥，您没明白， 这叫破坏关系。 这不是破坏关系，一人花一回，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们家有钱的是你们家的，对吧？再说了，大伙不了解，我们家本来就穷，你让我 那你努力，你争啊！ 是现在是穷，那搁在过去我也不在乎，对吗？ 你过去怎么行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行？过去大伙儿不了解，我们祖宗老祖先那是盐商，那阵儿那 不，你们老祖宗是盐商， 啊，那有钱呢？现在你说我没钱了，你说你让我这么花？ 弟弟没事儿啊，别瞧你落魄了，哥带你挣钱。 你带我挣钱， 哥让你发财， 你带我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他要能带我发财，算我们那祖坟冒青烟了。 哎，我知道干什么了。 干什么呀？ 盗墓。 盗墓？ 盗墓 是挣钱吗？ 太挣钱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怎么说？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盗墓。哎， 谁说的？少生孩子，多种树。 种树？ 树？ 树边上 有墓， 还得盗。 我告诉他的，不是盗墓犯法， 废物。别让公安局逮着啊！ 我干这事缺德呀！ 不缺钱呢？啊？你知道吗？哪件挖出来这叫文物啊？价值连城。哎呦，你吃不了的吃，你发财了你。 文物是吧？ 钱呢？ 这房子、汽车、娶媳妇儿都够了。 那都叫小事儿了，你知道吗？你真是。 不是，咱说相声，咱俩盗墓，没经验呢。 练呢？啊？谁一下生都会慢慢练呢，对吧？ 盗墓怎么练呢？ 这不现成的吗？嗯，拿你们家祖坟练。 凭什么呀？怎么不拿你们家祖坟练呢？ 我们家老祖宗什么都不是啊，你们老祖宗是盐商啊。你再着说，练完我再给你修。 练完能发财啊？啊， 多是发大财！我再给你修上啊， 你肯定给我修好了。 哥说话算数，哥给你修。 啊，恢复原貌就行。 那个这么多年呢，我攒了有10000多块钱。 一万多？哎、 咱拿这10000多块钱呢，买60斤炸药。 买炸药干嘛？ 埋你们家祖坟里呀、啊！啊，埋好了我一摁，冒青烟了。 哥，这还咋修啊？60斤炸药，你看看吧，我们老祖宗腿都炸树上去了。 我这是瞎炸是吗？ 你炸它干嘛呀？ 炸完我是查看土层，看看木质结构，为以后真正盗墓做准备呀、啊。 你这么一炸，那别人不就听见了吗？ 这是练啊，真正盗墓，洛阳铲。 专业的工具了， 买洛阳铲呢？这个 不是哥，买洛阳铲，买洛阳铲的钱咱俩谁花呀？ 你贡献那么大，我买， 我拿祖坟换个铲子。 买好洛阳铲、应用之物、罗盘、指南针，咱找一贪官的坟，咱就刨他。 贪官咱找谁的？ 贪官咱李莲英。 太监， 太，你有点常识吗？ 那怎么了？ 懂历史吗？咱们中国皇朝历史通算起来2132年、李莲英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钱最得宠。可这大太监，把你搁清朝你都当不了太监呢。 我怕疼。 你刨他，你发财了。 就他的， 哎，就刨他的、嗯。到时候呢，咱找着具体地址，嗯、拿罗盘一定位，下了洛阳铲，打开墓室口， 就打开。 这时候听我的 啊，哥，你说， 这时候你呢下盗洞， 我下去、哎。 然后呢，你偷文物， 啊、偷文物。哎， 然后你倒卖文物， 卖文物。哎， 然后你把钱呢打我卡里， 打你卡里。啊、对，我下去偷文物。 哎，对， 然后卖文物。 啊，对， 把钱打你卡里。 哎，对，打我卡里。嗯， 你干嘛去了？ 我早回家了。 你回家干嘛呀？你站洞口等我呀。 你说什么？ 站洞口等我？ 你傻我傻啊？我洞口等你。 等我？ 好，公安局一来把我一抓，咱这团队就完了。 什么团队？不就咱俩人吗？ 你咱俩人，你不能把我撂里呀，你这人你。 那把我抓了怎么办？ 哥捞你啊，哥救你。 你救我？ 你是我亲师弟，我不管你行吗？ 哦，咱有这关系 的、啊、我就那个，但是弟弟啊，你不过你是真被捕了，你知道怎么跟他们周旋吗？ 这我会说， 你懂啊？ 你发现、 哎？对对对对， 这警察同志、这个盗墓事件都是我一手策划的，跟别人没关系。刚开始是拿我们家那个祖坟，哗，然后买的洛阳铲，哎，这洛阳铲是我师哥花的钱，还有我这里头， 废话， 我下去偷文物， 对你去， 你回家了，那么自己盗墓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咱俩一块儿下去， 不行， 一块儿 洞口得有人把风看着， 那就这么着，啊、咱俩下去。洞口贴个条，闲人免进。 你干脆弄一牌子，写上正在施工 也好。 好什么好？搁人看着都不行，你别瞎出主意，不出事儿，不成，不行不行不行。 那留人看着，凭什么我下去？你怎么不下去啊？ 你不懂， 我不懂。 下盗洞的人都得身材矮小，我不合适啊。我这1.85米的大个儿，我一下去磕脑袋。 哥，你长得就像盗墓的。我不管你，别说了，要不就咱俩一块下去，要不我不去了。 你别，你看你不去了， 是你挣钱，你把我一人扔里头了。 我自己身单力薄，你是我师弟，你这 是要不就一块下去。 这么着，弟弟，咱破回力，咱俩一块下，谨慎点行吗？ 啊，就一块下， 一块下。为了表示诚意，哥走头了。 哎，别，你走头了啊？你看见好了，你多拿一件什么？ 你不懂， 我不懂。 墓道里有机关呢，当初设计就防盗墓贼的，你有常识吗？你走前头，你正走着呢，后头出了一电动腿，咔，再看你啊，哗，你刚往这儿一趴，上头有斧子，咔咔咔咔，3分钟你成馅儿了，你成馅儿了，我又没带着面，我怎么包你呀、啊、你 缺德不缺德啊你？ 还电动腿？那墓里头有电动腿吗？呢 有也是你踹的，我 真有，你应付得了吗？ 有什么呀？ 你正往前走呢，脚下踩住一机关，飞出一支毒箭，直奔你面门，一箭毙命，你当时就死。 有这个？ 多新鲜！哥走头了，让哥死，你踩着哥的尸体过去，偷文物你发财，挣了钱发了财，想着到哥的忌日烧柱香，齐了。 哥，你是为了保护我？ 什么是钱？钱算什么？咱哥俩是师兄弟啊，钱算什么呀？人得有感情啊。 要不说这是我亲师哥呢？ 明白了吗，弟弟？ 明白了。 团结一心刨大坟呢。钱算什么呀？ 哥，那你要这么说，刚才我说那话，我就有点对不住你了。 明白哥的心了吧？ 我明白。哥， 摒弃前嫌，只字不提。 谢谢。 干大事，接着往里走。 多好！ 走到最后一层，那是盛放棺椁的地方。 什么叫棺椁？ 就是棺材啊。但是李莲英那个不是哦，人家是大官，金丝楠木，棺椁是两层，外头这层叫椁，里边这层叫棺，棺椁就是这么来的。 他真有学问， 撬开棺椁，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宝贝就在身边啊！ 你拿呀！ 就哪儿就哪，这得有程序， 这还有程序。 听哥的，你先把他衣服取出来。 你要那破衣服干嘛呀？ 破衣李莲英几品？ 我哪知道？ 二品。过去清朝有规定，太监不许过四品。 他怎么二品呢？ 慈禧太后太喜欢他了，60大寿月的祖制，官升二品。二品大员李莲英死的时候穿的不叫衣服， 叫什么呀？ 金缕玉衣。 金女女女不是？ 你吃了死耗子了是怎么？什么嘴？ 不是，他是个什么东西？ 玉片金线穿成的衣服，过去汉朝人。 这值钱吗？ 太值钱了。那过去拍卖会一件拍过1亿。 这么值钱？ 咱这个8000万。 8000万？ 我拿7000万，你拿1000万。 不是， 他本来 你拿多少？ 7000万。 我 1000万。 我个人感觉我拿的少点了。 你见过钱吗？1000万，一后边多少零？1000万。 1000万不少 了。再说后头还有呢，你知道吗？ 还有 这个李莲英怎么得宠？ 怎么 梳头梳得好。 梳头， 最后慈禧太后临死之前赏给了他一把御用的梳子，这把梳子那叫梳素蜀俗梳。 撕撕撕撕撕， 都那死耗子闹的。 哎呀，御用的数字价值80万， 八十万。哎， 我拿79万，你拿1万， 这我怎么那么少啊？ 你嘴不利索呀、啊？ 嘴不利索，我可以练 呢。还有一块玉器呢，这块玉器天珍贵宝，价值连城，那是大内，大内就是皇宫的东西，没准就是光绪皇帝的把玩之物。这块玉器叫幻黄，黄黄玉。 咱能拿点不绕嘴的吗？ 玉器价值170万， 这怎么分？ 我拿169万， 我拿1万。 哎，对对对对，我抱着这三样， 你先撂下吧， 我往外走， 先撂下吧。我怎么拿那么少啊？ 你嘴不利索呀？ 嘴不利索，我能练呢？ 现练都晚了都，你那 也没说盗墓考基本功啊。 你嘴不利索，你再拿错了，你别捣乱啊！我再多拿点瓷器， 你是拿什么瓷器？ 还有 嘴不利索，能拿错了吗？ 哎，对对对，你就少拿，哥就多拿。 那凭什么？凭什么你多拿呢？ 我多拿就多拿的道理。 不是你有什么道理啊？ 你就别管了，我就多拿呢。 我不管行吗？你拿那么多，凭什么呀？ 洛阳铲是我买的， 祖坟炸到我们家的， 我带你下的盗洞， 我们老祖宗腿还在树上呢。 那走墓道我走前头，有毒箭先扎死我。 行了吧，就你这个毒箭出来吧，还先扎死我们。 不是你给我多分点，我就拿那么点。弟弟，咱俩都因为这个又吵起来了，知道钱算什么呀？团结一心刨大坟呢。 你就别老提这口号 了。忘了吗？这么着，弟弟，你练练嘴，背背趟子，背背罐，行吗？啊，下个坟你多拿，下个坟咱们刨苗圃的，你多拿，行吗？行吗？你多拿，练练嘴，背背地理图，夸出来报菜名什么的，行吗？ 下一个我 下坟你多拿，咱先干正事儿，行吗？ 啊，对，干正事儿 ，先把你们家祖坟炸了。哦，啊，然后啊，我回家呀，我先沏杯茶， 对， 抽颗烟呢，我看文化大赛的结果回来。 什么结果？ 继续呀？干嘛？ 你继续吗？ 什么继续呀、啊？ 买洛阳铲咱就完了。 我那钱不炸你们家祖坟了吗？哪还有钱买洛阳铲呢？你这人， 没钱了， 啊， 就完了， 啊， 就把我们家祖坟炸了就完了， 啊。 你啊什么呀？你给我修上啊！ 你别修了，纯天然的就那么待着吧。 什么纯天然？ 你别 答应我的，你说给我修， 我做不到了。现在我答应你、 不是，那还敞着呢。 你这天敞着还凉快呢你？ 什么就凉快呢？ 我还没找你要空调钱呢。 咱是亲师兄弟啊。 那还没拜呢，先别提那个，你知道吗？ 不是兄弟，你这没有道德、啊。 我不要道德，我要利益，我要什么？ 你不讲义气， 我不要义气，我要钱，我是。 你给我修上， 我就不修。 你修不修？ 我就不修。你有辙吗？ 修我找警察，我举报。 弟弟，你别举报我，我给你修。不就完了吗？ 你给我修上， 这么修就行， 修上就行， 这么修就行， 修上就行。 你这么修上，它没用， 咱没用， 那腿还在树上呢。 哎，去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相声青年演员马军、盛伟二位合说的哥俩好。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第12届金门曲会当中的一段实况。这是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三位文字辈的相声名家合作表演的新酒令，这是2003年10月第12届金门曲会的现场实况，请您欣赏。 谢谢大家。我们呢，为了这个观众朋友啊听得清楚，我们音响师很辛苦， 对 啊，把话筒调顺了啊。这么着吧，我们用掌声感谢咱们舞美师傅支持我们的活动啊，谢谢，谢谢您。 啊，今天呢是金门曲会第12届。 对， 作为我们曲艺演员，心里都非常的高兴。 是是是， 这是可喜可贺的日子。 对， 我提议咱们喝点酒怎么样？

行了，这么说您同意给我帮忙了？ 就是啊， 这我心里可就有底了。 那当然。 魏老师 怎么样， 您这主意出得更好。您请李老师给帮忙。 那行， 那您算找倒霉了。 哦， 你听李老师多少学问啊，就刚才那个噜噜噜噜噜，就这意思。对啊，说实在的，人学问太大了。 嗯， 人同意给我帮忙，咱就开始搞这游戏吧。 好，欢迎帮忙啊。那咱们谁先提问题？ 这就要开始提问题了。这段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三位合作表演的相声《新酒令》，先暂时请您听一个开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继续往下欣赏。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老城乡的人有三难， 嗯， 就是说他们喝水难， 对， 出入难， 嗯， 上趟厕所更难。 没错， 我问的你这个对吗？ 对。 另外这个， 嗯， 有152户特困户， 嗯， 听说他们一分钱都没花， 嗯， 就给他们住了爱心房了。 这就是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 这些都对吗？ 都对。没错， 我怎么问不住他？ 刘老师，您再给他续两句，他回答的还好。您是哪头的？啊？你这是问题吗？各位，那这不是对吗？不是对，什么对不对？ 咱俩一头。 你哪头的？ 咱俩一头。 咱俩一头，你怎么替他说呀？ 你先别起内讧。 谁起内讧啊？ 关键我这学问太大了， 嗯， 我都不留神呢，我自个儿的学问他就溜达出来了。 哦，您溜达出来了，您往这边溜达溜达啊！你也替我说说。 你放心，别着急，他一个人是死的，咱俩人是活的。你放心，他一个人啊， 嗯， 闹不过咱俩人去。 我感觉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我这才醒过词儿来啊，各位啊，他们俩是师兄弟啊，各位，你说是不是？我这什么帮忙的这是啊？ 我 告诉您，观众都鼓掌了，李老师， 我一定帮你。 李老师， 嗯， 如果不枉叫您句李老师， 哎，兄弟， 今天同着各位，哎，您也替我露回脸， 露回脸。 他不没搭上来吗？ 没搭上来， 您再给他出个题，您把他难住喽。这回让他喝一回，我就喊一声李老师。 行， 你出题， 把他难住了 啊！ 现在天津啊， 啊 有新石井，就是警官的，问问他这新石井具体是什么。他如果答不上来，罚他酒。 这题不好答吗？ 太不好答。 对了，新石井， 嗯， 韦老师， 哎， 听李老师给你出这问题吗？ 怎么着？ 我们天津新石井，你给我答上来。 这个新石井啊， 哪新石井？ 他这个。 这都一个师傅教的，也会这个啊！来， 咱你不知道 啊， 这个新石井是刚刚确定下来的，老百姓还不太熟悉呢，我怕说不准呢。 嗨，你别拉客观了 啊！ 什么老百姓不熟悉 啊？ 什么刚刚确定的你不熟悉？ 嗯， 你不熟悉就为你不熟悉。 怎么 告诉你， 嗯， 这条李老师就知道 是吗？ 对，哎，李老师， 哎，喝去， 什么都喝去。说顺嘴了是吧？ 不当你喝去吧。 告诉您，他没搭上来，就应该罚他酒了吧？ 啊， 为让他罚的打心服口服。 对， 今天您还得卖卖力气，告诉他新石井是哪些个，让他彻底认输。 这十个警官， 嗯， 咱得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您能说， 让他喝酒喝个明白，心服口服。 对， 说得上来。 哎， 如果我说错了的话，大家指导我。 嗯， 如果我说对的话，您鼓鼓掌，咱也叫老魏喝三杯啊。 对， 新石井， 新石井， 嗯，有和平路金街。 有， 这是一个吧？ 哦， 有五大道， 对， 另外有鼓楼商贸区， 嗯， 平津战役纪念馆，千德庄微改小区，泰丰公园，杨柳青景区，天津博物馆，五河，另外还有一个中上游古界保护区，怎么样，老几位？ 哎呀，太好了，可喜可贺，敬你三杯。 我等等，这回我敬他。 哦，您敬他。来， 别看你这么聪明， 嗯， 这回啊，好不了。 嗯， 喝酒， 我喝，喝几杯？ 我三杯啊。 我不能喝三杯。 怎么的？ 我只能喝两杯。 为什么？ 你这刚才端洒了一杯。 他这人矫情， 嗯， 还喝两杯？ 那是啊， 两杯你也得喝。 嘿，两杯不能喝。 什么？ 我喝一杯。 他 赶紧给躲开！ 你这 又明白过来了 是一杯。 我告诉你， 哎， 一杯呀，啊，一杯你也得喝。 对，一杯 你 也得喝。 这一杯我怎么喝？ 我刚才怎么喝的，你就得怎么喝。 那当然了， 才是怎么喝的呢？ 我刚才就是这么喝的。 嘿， 喝 一杯我也不喝了。 怎么？ 你替我喝了。 啊！您来一杯吧， 太聪明。 李老师，来点福根吧。谢谢大家。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三位在2003年表演的新酒令，这是第12届金门曲会的实况录音。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天津的京韵大鼓名家小蓝云演唱的《大西厢头一浪》。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